又不连累你遭殃。 小神遵命，但不知怎样行事。 就请公公见机行事。 是是，仙姑，我看你还是要改扮一个村姑模样才好。 多谢公公。难怪我徒弟神，徒弟神。怎样相机行好事？要改扮一个庄稼人。

有错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金红潘氏爷恩遇，殿下佳人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 妹们胆小真贤愚，却不见秋香美若君。世人一到江开边，千英渺茫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边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绝口上前讲他的啊，不，荆棘围路显清光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。走一步要找得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三分恩，终日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弟弟，我想。好容颜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真面。是我这一了，东家姐姐。是冰霜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差无罪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。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，怪只怪娃儿是对付也光，外父姐妹多爹哥，最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回一枝满庭花，秀色清幽透不香。我做王。 左手吊一身，我倒是小溪游进那人，月老祝我说愿上，下一今日做兵人啊。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